的山场，还在异乡山寨里，还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祝吧。

起那迎接我的第一座雪峰，铭记那呼唤我的一片绿野。先为你跳荡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为你笑容更明亮。别问我来自何方，青春要为你发光，为你孩子的梦想，为你山野的芬芳，让希望扎下根，让幸福快快长， 雪山黄蓉，带